奥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和厄立特里亚国总统近日分别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向金正恩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由衷的祝贺。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事业有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不断繁荣和实现和平。